大家好，今日是1月8日，欢迎大家收听新一集的搏击会。咁今日依然是个 solo 嘅，因为今日咧个时段就同阿李永达调咗，咁所以咧佢而家应该用紧录音室，咁所以我就唯有咧就系用翻我之前嗰招啦，吓、啊，即系录声翻嚟就算啦，因为我呢度咧就冇拍片嘅设备，咁所以咧就都系得把声啫，咁就。琴日好开心啦，见到有啲朋友主动过嚟同我打招呼啦，即係唔会将我同阿曹总认错啦，咁所以就你嘅招呼係打啱嘅，多谢你有收听节目。咁呢就亦都听到好多意见呢，就係话一呢就係你最好搵阿昌嚟，即係傾下講下啦，因為兩個人呢就比較易啲對答，咁又唔會咁單調啦。一啲人就覺得話你好堅抽啦，一講對住咪可以噏咁 Q 耐啦。一啲就話喂你都係即係網台界一個比較中肯嘅人啦，就少啲講是非啦。咁啊，其實真係好鼓舞嘅，因為其實呢條路線呢基本上呢就行咗好耐㗎啦。咁如果係冇人讚賞我呢一方面嘅表現嘅話呢，就唯有執包袱走人啦，係咪？咁但係呢見到咁多，即係聽到咁多 feedback 係正面嘅呢，咁我唯有呢俾心機做好啲節目囉，係咪？咁其實琴日就有个特别嘉宾啦，即係任亮宪就去咗宵夜食啦，咁其实冇乜嘢好讲嘅，都系嗰句啦，一个男士嚟宵夜食咪即係同佢下气气囉，系咪？大家都同佢下气气嘅，系咪？开心就好啦，系咪？无谓需要剑拔弩张啦，咁亦都好相信就系话李永达对于咖喱饭同埋任亮宪嘅评论呢，咁基本上应该而家用緊自己节目嘅时候做緊回应啦。咁任亮宪亦都喺佢嘅 Facebook 度做咗回应啦。咁你听同唔听呢，咁就识随专便啦。其实我觉得呢就冇乜大不了嘅。咁公道啲讲呢，如果你所有就係话你生意同大陆有关，又或者你系一啲喺大陆公司打工嘅人都叫做同阿爺有 connection 嘅话呢，咁我都即係我相信呢，以香港而家 GDP 60%-70%系同大陆生意有关嘅话咧，我都觉得你冇乜可能喺香港揾到第二个人咧，就叫做同大陆冇关噶啦吓。咁啊，个个都系听阿爷指示，咁个个都系听阿爷指挥嘅话咧，咁香港冇香港人嘅吓，咁全部都系港奸嚟噶啦。咁啊，亦都系冇所谓叫共产党入侵香港啊，因为香港已经系共产党嘅地方咯吓。咁啊，大家都明唔使咩都唔使做嘅吓。咁啊，继续过好你嘅日子，咁啊做好你嘅人生嘅计划，咁啊吓。学大家话斋咁啊，大家做港珠咯，冇乜所谓㗎係咪？所以冇乜值得讨论。咁所以呢就呢單嘢冇乜好讲，但係问题呢就有样嘢会即係俾用多少少时间讲下，就係、是、话即係我对所谓叫选举选民嘅变迁。咁以往亦都冇乜人留意呢啲咁所谓咁 hardcore 嘅 topic 啦，咁但係即係又到补选啦。咁啊，一間亦都會即係講講我自己嘅睇法啦。咁又係唔即係如果唔鍾意聽嘅 ，skip 咗第二節佢啦。咁第一節講咩呢？咁大家記得上個禮拜嘅 headline， 即係週末嘅 headline 呢，都唔覺意呢就俾任亮宪搶咗嘅，因為實在冇乜新聞好報。咁如果有新聞就報咗佢老哥先囉，係咪？咁但係當然今個禮拜就回歸平靜啦，起碼喺選舉方面大家亦都見到好多陳家沛嘅選舉呀，周庭嘅選舉公勢亦都盡量即係把握呢一個所謂叫新年嘅假期，咁冚唪唥全速開動啦。咁任亮宪就暫時係按兵不動嘅，亦都冇乜好評論，因為連政綱都未掉出嚟，咁耐以嚟呢淨係喺佢 Facebook 度睇過即係幾點嘅政綱啫，咁嗰幾點政綱呢其實又唔係好同周庭嘅，咁你又同陳家沛係咪好同呢？咁陳家沛都好鬼即係精啦吓，暫時又唔出招住啦，咁睇下你跟唔跟到啦，咁大家唔出招咪大家唔淨係落街站囉吓，咁唔好有咩文宣啊，唔好講咩政綱住囉，冇乜所謂㗎，大家覺得冇問題冇問題㗎啦。咁過去呢個禮拜最緊要嗰單新聞係乜呢？就係即係強國元辭職啦，咁接任嗰個鄭若驊呢，嘩原來好搞笑㗎，即係第一身份就不明，所以叫身份不明呢，佢擔任好多公職，而且做大律師嘅 specialize 嗰方面呢亦都係涉及工程啊，又或者咁耐以嚟呢係同阿爺喺九段線上面爭論呢就出過力嘅。咁但係問題越查越多，基本上禮拜五即係強國元辭職嗰日呢，咁基本上禮拜六嘅報道呢就冇乜特別嘅， 所以叫冇乜特別咧，就係冇人會攞佢喺大欖嗰間屋嘅僭建咧，就嚟做 headline。咁啊，個個都係將嗰個記者招待會阿林鄭就係搶咗佢哋回應記者嘅提問，就係問：喂，你因咩事辭職啊？強國元咁啊，林鄭啊搶答咗啦。咁但係呢個唔係重點嚟嘅，重點就係話之後一路發酵，原來呢個鄭若華都幾多嘢俾人講嘅喎。首先就係話佢間屋有僭建啦，蘋果就去咗佢大欖間屋啦，影到原來有間玻璃屋啊，嗰間即係屋頂上面嗰個屋仔啊，跟住又話喂，分分鐘嗰度下面都俾人掘埋啦，係咪？原來掘下掘下，佢報稱呢就單身，原來呢條友啊唔係單身，係已婚嘅。已婚係咩意思呢？原來呢就係同一個所謂叫做呢人哋嘅老公結咗婚，咁當然就係嗰個嘢亦都離咗婚啦。嘩，嗰個嘢原來七十幾歲，亦都有做工程嘅，係前工程師學會會長。嘩，仲要呢一年呢接咗成幾億政府嘅工程嘅。嗱，呢啲唔緊要，即係當然你係做得一個JS 嘅 candidate， 又或者而家呢已經貴為呢個 JS， 同得你一齊嘅人你個圈子入面嘅朋友當然亦都係做大生意嘅人啦，唔通同我做朋友咩？咁所以唔在乎你朋友，又或者係佢親人，又或者係佢嘅丈夫，係做唔做生意，做唔做政府嘅工程？問題就係話點解佢報上去會報單身呢？嗱，呢樣嘢呢我就覺得幾值得講嘅。嗱，第一呢、這個嘢鄭若華喺佢被督爆間屋有僭建之後第一日呢就已經係開誠布公㗎喇，開記者招待會澄清。咁佢嘅講法就係話喂，嗰啲僭建物又或者嗰啲工程呢喺佢買間屋嘅時候就有㗎喇。咁所以呢佢承認呢就其實可以處理得更加好嘅，對嗰個政治嘅觸覺冇咁敏感啦，亦都佢買間屋嘅時候呢就冇遇過自己會做啲咁政治敏感嘅工作㗎嘛。咁所以呢原則上佢就話俾大家聽，其實佢係諗住得過且過嘅，繼續用得咪用囉。咁但係突然之間有任命要任命自己做 JS 啦，咁冇辦法焗住呢單嘢都要俾人揚出嚟。咁而家你哋話拆咁咪拆囉，係咪？原則上佢係咁講。問題就係話如果佢真係俾人接觸，有人想佢出任 JS 嘅位，咁我想問一下呢件事係幾時開始傾嘅先？嗱，強國元想辭職想唔撈呢就係、是、林鄭上任後冇耐，又或者林鄭上任之前已經醖釀緊㗎啦。即係當然佢覺得自己係好撚委屈啦，幫梁振英頂過好多鑊啦，亦都做過好多自己唔想做嘅嘢啦，可能。咁問題就係話，你當有一個人萌生去意嘅時候呢，其實佢老細呢就已經揾緊睇有冇人接任。咁所以如無意外呢，鄭若華係 among 嗰幾個 candidate 之中其中之一個。咁你就唔好話俾我聽，你係近呢一個禮拜近呢一個月你先發覺自己有機做 JS。所以呢個解釋呢係唔合理嘅。好啦，當有一份30幾萬嘅工，你老細呢就揾你去做一份30幾萬嘅工。我就未见过人第一日翻工咧就已经俾人屌到反唇嘅，吓、啊、都唔紧要，仲要系关于诚信责任。我真系好想知道咧呢个郑若骅呢个任期，即系所谓呢届任期咧点样做落去？任何问责嘅官员，其实基本上佢上任嗰刻咧民望咧于你就应该最高嘅。大家如果記得林鄭上任嗰陣時咧，基本上係同689，即係嗰班問責官員嘅分數咧，係撐天共地。因為任何人都有蜜月期㗎，我真係未見過啲人啲蜜月期短到得幾個鐘㗎喎。你嗰日開記者招待會話自己上任啦，屌凳仔都未坐暖，你就已經開始拆彈㗎喎。咁好嘢嘅呢個人，好啦，最重要嗰樣嘢，如果人哋唔係第一日 approach 你，咁即係代表啲咩呢？哦，即係代表咗其實呢單嘢呢，第一因為呢個鄭若驊係有一個專業工程師資格嘅，你又唔好話俾我聽佢對呢啲所謂叫喺個職度冇出現過嘅僭建呢完全不聞不問，因為呢一個係同佢嘅專業身份呢係有衝突嘅。即係話如果你呢個 AP 即係所謂叫認可工程師嘅資格啊，如果你身为一个 AP， 你买一间屋都唔知道呢啲僭建嘅话，咁我想问你仲有咩资格为其他人睇质呢？如果 你是为其他人睇侧，见到有呢啲侧，你系同个业主讲呢啲嘢系僭建，但系你自己间屋出咗事，你就可以不闻不问嘅。咁我想问一下，你究竟系侮辱紧你自己呢个个人嘅诚信啦，定系侮辱紧认可工程师呢个资格？嗱，呢一样嘢我相信佢答唔到噶啦。但系更加答唔到嘅嘢咧就系，喂，如果有人 approach 你，要去做一个咁重要嘅政治任命官员嘅位置，你知唔知道接受政治审查嘅呢？即基本上你考警队呢都有人同你 interview， 即问下你过往有啲咩做过嘅嘢啊，有冇案底啊，你自己都要填啦，係咪？有冇人即警司警戒啊，各样那样啊，你中学嘅时候有冇同嗰人联群结党啊，俾人抄个身份证啊告唔入啊，即嗰啲咁嘅嘢。喂，而家做緊政治审查唔係淨係依靠你份口供㗎，后面有一大添人跟你个底㗎。即係例如係咩呀，做立法会议员唔使政治审查啦，係咪？因为人哋选你入去㗎嘛。即係要喂搵下你啲学校啊，你係咪曾经何时读过间学校啊，有冇你呢个人 record 啊，你学历系咪假㗎，你有冇近过边啲人啊，有冇改个名啊，有冇改个国籍啊，有冇外国犯个事啊，喺间学校有冇搞个事啊。喂，呢啲嘢全部系政治审查嘅一部分嚟㗎。而家唔系审你同嘢有冇关系啊？即系当然呢一样嘢就已经唔使讲噶啦。你出得任呢个位咧，我相信阿爷都系对你咧有个某程度上嘅信任。问题就系话，如果你知道将要出任一个咁嘅位置，你系将会俾人政治审查嘅。咁我想问一下，到底你系唔知道要俾人政治审查啊，定还是你系知道要俾人政治审查，但系觉得我自己有间咁嘅屋冇问题？又或者你系觉得我隐瞒你都唔会查我㗎啦，係咪？不如博大雾啦。哇，咁就问题大啦。咁到底你系冇资格做 S， 做 JS， 因为你呢个人完全毫无诚信啦，定还是你系蠢呢？ OK， 我当你唔系一个蠢人，我当你系一个聪明人。如果你系一个聪明人嘅话，咁你系冇可能唔知道自己呢会俾人即系所谓叫高登嗰种词语，就系叫起底嘅。你而家唔系俾高登仔起底，你系俾共产党起底，你系俾香港政府起底。你既然俾啲咁紧要嘅人起底，咁你系咪应该自己醒爬吓？即系俾人接触嘅时候，喂，你嗰啲工程咧系咪可以即系做少少善后咧？如果你嗰间屋仔嘅，可唔可以先拆咗佢啊？又或者你前面嗰间玻璃屋嘅，你可唔可以改建啊？又或者甚至乎你有个地牢嘅，你可唔可以填翻佢，好似唐宫咁？喂，如果人哋 approach 你嗰一刻到而家都唔系一个月嘅事啦，都唔系几个礼拜嘅事啦，而你屎忽都唔喐下嘅。喂，咁我 assume 你系知情不报㗎喇喎，你系明知有事，一系你系博大雾，一系你系讲緊大话。咁我想知到底你系边一样。好啦，如果你系有心引报，有心隐瞒嘅，你觉得冇人查嘅，你屌你好撚蠢啦，係咪姓郑嘅，你点做 JS 啊？喂，你系成个即系所谓佢系香港司法部门嘅首长嚟喎，你点可以委任一个蠢嘅人做先？系嘛？咁头先我都话可能系唔蠢，系佢知道。咁我想跟住落嚟第二问，点解你会觉得冇人查你呢？一，你就觉得起你底嗰班人猪嚟嘅、懒人嚟嘅、懒虫嚟嘅，唔捻查你。呢个一。二，你就系觉得呢班人唔会查你。唔会查嘅原因唔系因为佢哋懒，系因为你有后台。哦，咁件事就明晒啦，原来你係恃住自己有后台，所以就算接受到政治审查，就算你係俾人问你有冇结婚，俾人问你有冇啲唔见得光嘅黑历史，你都可以照单全收唔讲。封嘴又好，讲大话又好，当你死嘅，唔讲个事实出嚟。问你有冇老公啊？冇。问你有冇僭建呢？冇。有时啲答问题嘅技巧就唔系视乎你究竟答个答案系有亦系冇。问题就系话，当你俾咗个有问题嘅答案，问你嗰个人有冇做跟进行为。好，如果你喺立法会有啲议员讲嘅大话，啲保皇讲，即保皇党讲嘅大话，咁你冇办法啦，你冇得吹涨佢啦，系嘛？有好多时佢讲嘅大话都唔系关于自己嘅大话，系个呃选民啫。好。咁有啲嘢係冇得查嘅， 有啲嘢，即係譬如自己嘅立場啊，你判斷是非嘅能力啊，你係冇得查嘅，亦都冇所謂大話，只不過我係擺明知你揞住良心講嘅啫，即係正如問你有六四有冇死過人，咁你要揞住良心自己講話，你冇見過任何一段，即係冇見過任何一具屍體喺天安門廣場上面出現過，咁冇辦法，即係只有就係譴責你係一個人渣。問題就係、是。如果问你间屋有冇僭建，这个是铁一般的事实。甚至乎你睇下苹果影咗几张相，需唔需要好似唐工咁我攞你份则出嚟睇呢，是唔需要的。基本上我喺门口影呢，我就已经知道你间屋嘅外貌有啲咩改变咗，同隔离嗰间屋有咩唔同。基本上屋宇署去攞份图则嚟睇呢，已经知道你喺外观上面有冇改过动。哦，如果有改动，你可以擘蛋讲大话嘅话呢，唔好意思啦。你一系就觉得自己嘅后台好卵劲，觉得全世界嘅人包括记者你都可以买通嘅。二，你同梁振英一样系一个天生鍾意讲大话嘅人。咁我想问一下呢一两种 quality， 呢个郑若骅都喺佢上任嘅第一日表演晒俾大家睇，佢系一个几鍾意讲大话嘅人，亦都系佢恃住个后台有几卵劲。咁於是呢就可以令到你個個呢都係冇聲出嘅。最重要嘅係令到阿爺冇聲出。嗱呢樣嘢我唔知道。因間先探討。問題就係話今日禮拜一就有傳媒挖咗出嚟呢。原來呢個人再婚嘅時候呢，邊個做主禮人呢，原來係梁愛詩。喔、哦、咁件事就明晒啦。原來你後台真係好撚勁喎，原來白頭兩喎。喂，超級掂。當然你有一个咁嘅后台，你而家个个人都唔放在眼内啦，包括记者。记者都事少。你係可以 override 咗政治审查你嗰班人。係咪好撚得意呀？即係摆明就係话我会俾人起底嘅。我会俾香港政府起底嘅。又或者知有人去动用呢个建制机器，所以叫政府啦，去查 Q 我。问题就係查 Q 我唔紧要。我照样可以同你讲大话嘅。我咁啊好撚叻喎。即系呢个郑若骅系同梁振英一样 caliber 嘅人嚟嘅，咁所以我真系好想知道，究竟呢个人嘅任务，佢系究竟收咗啲乜嘢指令，要同中央执行啲乜嘢嘢咧？我觉得好捻奇怪。咁所以咧，大家唔使估啊估啊，第一日佢就已经话俾公众听，揭咗自己底牌，自己后台系边个，同埋自己准备会做啲咩嘢，所以咧。基本上要闹嘅呢，我諗好多人都识得闹。问题我就问一样嘢，个 consequence 系咩嘢。好啦，讲返佢后台。如果佢后台系梁爱诗，咁我想问一样嘢，任命呢个人到底系梁爱诗揸 fit 啦，即系阿爺揸 fit 啦，定系林郑推荐呢个人俾梁爱诗嘅。咁当然就系话我哋冇办法引证呢个消息啦。问题系如果你系梁爱诗坚持要任命呢个人，林郑系话咗呢个人系好可疑，或者唔应该任，而系中央嘅角力，林郑输咗，梁爱诗坚持系得到中央肯定，于是要任命呢个人嘅话，咁我想问下，而家出捻咗事系边个孭锅咧？咁梁爱诗又日子有公职啦，系嘛，冇所谓叫政府嘅职位啦，咁呢个白头娘呢、這个梁姑姑点样孭飞呢，系咪佢系咪可以俾人打柴呢，好似刘梦红嗰种啊，大田嗰种啊，咁呢系咪呢个第一。好啦，第二个情况。如果呢个人系林郑自己 handpick 嘅，同梁爱诗冇关。咁我想问一下呢隻黑猪仔唔应该吸埋落林郑嘅 profile 度呢。哇，咁啊问题大喇喎。林郑好似蜜月期啱开始㗎咗。今年财政盈余就好多人计过，好撚多。有啲人话千亿，有啲人话千五亿，有啲人甚至乎话 over 二千亿。咁我想问一下呢、這个财政预算案佢会同陈茂波点样去夹一个大家都满意嘅财政预算案出嚟呢？咁好明显佢使钱，佢唔系使一笔细钱，佢要使一笔大钱。咁我就唔知呢笔大钱点样使。最稳阵嘅一人派一万，起码唔见七百亿。咁好啊，起码嗰一万落落你同我袋度啊，每人派两万唔见千四亿。咁都好啊，起碼使咗筆錢喎，唔會冤枉嚟冤枉去喎。哈，如果佢一個唔覺意又話俾你聽要起撚多兩條橋，起多三個人工島，跟住起埋機場又話要撥一筆咩預留基金啊，政府要借錢俾佢，哈，呢筆錢就真係冤枉嚟冤枉去。 我唔知呢笔钱到最后究竟点样派俾大家，最好咧就 cash 落大家袋，咁咧就屌少啲。问题系如果佢唔系用一个方式去所谓叫做共享呢个经济发展嘅成果咧，喂，林郑呢个蜜月期咧就正式画上句号噶啦。嗱，当然我即系我谂系上年三月咁上下，即系选特首嗰阵时啦。即系如果冇病冇痛咧。中央就唔會咁早掀起一啲所謂叫做會令到香港人反面嘅議題嘅，咁當然就話呢一樣嘢係活嘅，唔會話即係一下子定一條死線落嚟，究竟啊幾時做23条，幾時要做一地兩檢，因為呢啲硬任務呢，即係你算我悲觀，其實呢啲嘢一定會做，問題就係話佢會睇民情，究竟幾時做。即係我會覺得佢會用盡曬林鄭所有累積落嚟嘅分數，一下子咧就幫佢搣柴，即係將呢啲鍋咧寫曬落林鄭嗰度。咁問題就係話而家將個蜜月期啊，即係提早完結咗嚇，即係你唔俾時間林鄭去做下啲疏解民困嘅措施啊，派下錢啊，同泛民伸出橄欖枝啊，諸如此類。如果佢蜜月期係因為鄭若華嘅任命事件提早完結嘅話咧，我好肯定啲黑人憎嘅嘢係会比预定嘅时间表呢早咗来临嘅。例如係23条立法。即係如果你话一地两检唔能够所谓叫即係唤起公众嘅认知，大家都唔系对呢个议题好热衷，又或者好坦白讲唔系咁多人明白呢个议题嘅实质系啲乜嘢。嗱，你冇得拗嘅，我同你明冇意思嘅。问题就系你邻居唔明。你邻居嘅邻居更加唔明，你朝头早搭车翻工，你隔篱嗰个人唔明，你同事唔明，你老细又唔明，即系你点样 sell 佢，佢唔明咧，你系冇办法一夜之间扭转佢嘅价值观嘅，咁所以冇得 sell 之下咧，咪大家唔明呢件事对香港嘅影响有几深远咯，系嘛？咁呢段时间都睇到好多人为呢件事扑出嚟。即係講公道話啦，包括資深大律師陸遠鑑啦，包括戴啟思都組成咗佢自己嘅團隊啦，就係競選大律師公會會長啦，咁諸如此類。咁但係好明顯，呢一啲新聞，呢一啲事情，只係停留喺你同我嗰個回音廊裏面嘅啫，唔係音廊，係回音廊 ，echo chamber。咁咧，呢一樣嘢就關乎。你如果认为自己是泛民的一份子，你究竟怎样去进行你之后选举的安排，还有你怎样去迎接这个所谓叫做即是选举与选举之间的日子，究竟你是不是坐在这里闹下政府就 OK 呢？到底你有没有其他事可以做呢？其实这些事我上一集呢即是承蒙大家的错爱，是有史以来我自己 solo 做了最即是最多人听的一集。不是因为我写了黄毓民在个 title 上面，而我相信我讲了很多人的心声。有些事不是你和我觉得值得去游行要行出来，这个世界就会改变的。你必须要想想怎样实质地改变你和我身边的人的想法。即是而家鄭若華當然呢單嘢好吸睛啦，大家好明白呢件事對香港人嘅影響係咩嘢啦。我亦都好相信有香港好多自命即係所謂叫係自己係港豬，又或者自己覺得自己係中產嘅人都覺得呢件事係不能接受嘅。因為一個政治任命嘅官員，我講過好多次，你可以俾人鬧，你可以俾人屌，你可以俾人唔同意，但你絕對冇可能成為一個人嘅笑柄。因為鄭若華自己都講咗，喂，你是要体现即是维护香港的法治精神，大佬。而家发觉如果你是一个恃住后台劲就可以巴巴闭的人，你是恃住自己讲大话冇所谓，或者自己已经讲惯大话，一个咁的人做 JS， 即是我问你，你怎样体现香港的法治精神呢？而你这个人仲可以口硬无耻到唔懒辞职当冇事发生过嘅。咁我想问一下香港嘅法治精神去撚咗边呢？而家唔係淨係告唔告你僭建嗰單咁紧要。即係当然你大刊子要又冇所谓咁填咗佢囉，冇所谓，你要我改正咋嘛，係咪？你再唔鍾意我同嗰个男人一齐咋嘛，我离婚囉。喂，呢啲係烂仔所为嚟㗎。我100%担保呢、這个人係一定绝对同梁振英系同类。是一个非常之最讲大话的人，而且这个人同梁振英一样是非常非常非常无耻。当你又要准备去面对一对这样的人的时候，即是我是实际上是不知道 点样可以令大家去切切实实諗下你瞓醒之后听日可以做啲咩嘢呢，亦都好开心见到山卡拉，佢话俾我听一个礼拜呢而家啲早站呢係开六点半嘅。因为佢应承咗选民，咁佢听咗我受我启发，佢会发觉呢佢可以应承选民嘅就係六点半上，即係听朝去开街站。咁呢好多谢佢即係支持我呢种讲法。我亦都希望呢如果选区议会有心去做区嘅人，唔该你最少都要对选民係有啲係好实际嘅 commitment。例如就係你听朝几点落街啊，山卡拉先生。你孭住隻白鸽呢应该呢比较呢係个重担呢就即係认真啲对待㗎。咁所以呢非常之多谢你就即係采纳咗我的建议。咁第二节会讲咩呢，就係讲选民。而家2018年我諗係同2012年呢係好唔同嘅，转头返嚟。